这是第一颗丑一室，又分成两颗，这是第一颗寅一，曰清净所缘显圣义地。好，先说明清净所缘是圣义地，又分成两颗，这是第一颗卯一，曰五蕴显，说明五蕴中清净所缘即是圣义地。善现，佛提醒须菩提要注意听法，我已显示于一切蕴中清净所缘是圣义地，我已显示，是佛已经在过去为众生所说的经典中曾经说明过了，主要就是指《般若经》中曾经说过，说过什么呢？一切蕴中，就是指五蕴，清净所缘是指清净无漏的无分别智的所缘境界，是圣义地，就是圣智所见的真实地理。由此可知，圣义地不离五蕴。从圣人清净的无分别智来观察五蕴，就能得到真理的圣义地相。请看讲义十五的第五项。一切蕴者，五蕴非一，故言一切；或可漏无漏等非一，故言一切。好，经文说一切蕴是指五蕴，因为不是只有一蕴，所以说一切蕴。或者说有漏五蕴以及无漏五蕴等众多蕴，所以说是一切蕴。此意说云，于蕴等上有圣义地，亦名清净所缘，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于蕴等上有圣义地，就是圣义地不离五蕴等法的意思。亦名清净所缘，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，此圣义地也称名为清净所缘，是因为能够缘此圣义地为境，就见到了诸法真实相，心不颠倒，就得到了清净，所以名为清净所缘。是故显阳十六卷云，复次颂曰：清净之所缘，常无有变异，善性即乐性，一切皆成就。论曰：由圣义地离一义性故，当知即是清净所缘。何以故？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。据说如彼。好，举《显阳圣教论》第十六卷文为证。好，论文当知即是清净所缘，下面还有一个性字。论中颂文第一句，清净之所缘，论文解释说，由圣义地离一义性故，由于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不是完全相同的一性，也不是完全无关的异性，故知圣义地不离诸形象，当知即是清净所缘。由此可知，圣义地即是清净的所缘境。何以故？是什么原因呢？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，因为圣义地相就是诸形相的真实相，心缘圣义地真实相，心就不颠倒而得到清净。据说如彼。论文解说常无有变异，是说圣义地于一切时它的字体没有变异，它是常法。善性即乐性，一切皆成就。因为圣义地是清净所缘性，所以成就为善性。又因为它是常法，所以成就为乐性。